心，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， 夏日的蝉鸣，鸣着我对未来的希冀。Dream my dream, every day has a dream, has a dream。总觉得。 忘了他，我说真的不值得你难过。别忘记从前的你快乐而且自信，就像是夜晚霓虹在闪，连笑起来都是那么自然。迷人的双唇和眼神如今却不在，就算有天他不在你身边，请你记得曾经的笑脸，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美，可以为你征服全世界。The beautiful， 忘了他，彻彻底底不再为他痴狂。我是这么乖，像个小孩，静静做着功课，等着你的回来。你会带颗糖果给我，谢谢你的来，把你的心一点点的打开，让我还有资格去比赛。难免受伤，难免有些遗憾，至少有天你一定会明白。就算有天他不在你身边，请你记得曾经的笑脸，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。

我要对你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，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，深深爱你。多么幸福 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黄舒骏，叫做《恋爱症候群》。关于痒呢，我想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不同的想法和定义，而我总觉得呢，这痒呢不是那么简单的相思之苦，所以呢越痒呢越骚越痒。黄龄呢把这一份情感拿捏得太恰到好处了，听听看他的演唱。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，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，又来了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他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，又慢慢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